下面是于慧珍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媳妇多年，我个心肝宝贝，叫上媳妇我啊给哟，心肝哟。哎呀，宝贝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多娘侬是我个手背娘，手心手背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，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严得媳妇来听婆婆，阿玲从前太亏侬，难为已经早陪在世来认错，侬看伊亏到西，哎呀亏到东，西裤头亏的是红乎乎。媳妇侬三番不离异，一直长女不主要去和尚中，各种就叫严师道啊！侬爷娘媳妇去好紧拉鼓，听众婆婆几副红冠，高明夫人与侬中。媳妇侬是一两方寸听言拉姑，夫爷多来嘛两爷多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待侬总犯错，媳妇十分肯负气候，害得我婆婆人难做，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，我养什么女子玩做什么婆，媳妇啊侬马个神经急不不，夫妻总会情深啊，要夫妻和睦嘛，自比侬长女为你起身啊冲。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穿过花